京房字君明，东郡顿丘人也。志毅是良人交延寿。延寿字贡，贡贫贱，以好学得姓梁王。王公起资用，令集义学，继承为郡使，察举捕小黄令，以后思先知奸邪，盗贼不得发，爱养利民，化行县中，举罪当迁。三老官署上书愿留贡，有诏许增至留，卒于小黄。贡常曰：得我道以亡身者，必经生也。其说常于灾变，分64卦，庚值日用事，以风雨寒温为后，各有占验。房用之由经，号中律之阴生。初元四年，以孝廉为郎。永光建昭间，西羌反日食，有九卿无光，阴物不精。房朔上书先言其将然，仅数月远一岁，所言屡重，天子悦之。朔召见问，房对曰：古帝王以功举贤，则万化成，瑞应助，末世以毁誉取人，故功业废而致灾异，宜令百官各事其功，灾异可惜。诏使房作其事。房奏考功课立法，上令公卿朝臣与房会议温事，皆以房言繁碎，令上下相思，不可许。上意向之，使部刺史奏事京师，赏召见诸刺史，令房小以客事。刺史复以为不可行，为御史大夫郑弘、光禄大夫周堪出言不可，后善之。是时，中书令石显专权，显有人五路冲宗为尚书令，与房同京，论议相非，二人用事，房常宴献。问上曰：忧虑之君何以威？所任者何人也？上曰：君不明，而所任者巧佞。房曰：知其巧佞而用之也，将以为贤也。上曰：贤之。房曰：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？上曰：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。房曰：若是，任贤必治，任不孝必乱，必然之道也。忧虑何不觉悟而更求贤？何谓足任不孝以至于是？上曰：临乱之君各贤其臣，令皆觉悟，天下安得危亡之君？房曰：齐桓公、秦二世亦常闻此君而非孝之，然则忍树雕赵高，政治日乱，盗贼满山，何不以忧虑补之而觉悟乎？上曰：唯有道者能以往之来耳。房因免官顿首曰：春秋纪242年灾异，已是万世之君，仅陛下即位以来，日月失明，星辰逆行，山崩泉涌， 地震时云，夏霜冬雷，春凋秋荣，陨霜不杀，水旱鸣虫。民人饥疫，盗贼不尽，行人满室，春秋所记灾疫尽备。陛下是今为治也，乱也？上曰：以及乱耳。上何道？房曰：今所任用者谁与？上曰：然幸其欲与彼，又以为不在此人也。房曰：明主一字知之。上曰：不知也。如知，何故用之？房曰：上最所信任，与图氏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事者是矣。房只为实显，上亦知之，谓房曰：宜欲。房罢出，后上令房赏弟子晓之考功克力事者，与试用之。房上中郎任良、姚平，愿以为刺史，试考功法，臣得通缉殿中为奏事，以防拥塞。石显、五路冲宗皆急防，欲远之，谏言宜是以房为郡守。元帝于是以房为魏郡太守，至八百担，举得以考功法治郡。房自请远吴蜀刺史，得除用他郡人，自帝立千担以下，遂敬圣传奏事。天子许焉。房自知朔以论议为大臣所非，内与石显、五路冲宗有隙，不欲远离左右，即为太守，忧惧。房以建昭二年二月朔拜，上封谥曰：辛酉以来，蒙气衰去，太阳精明，臣独欣然，以为陛下有所定也。然少因背立而成消息，臣疑陛下虽行此道，犹不得如意，臣妾道具守阳平侯凤欲献未得，至己卯，臣拜为太守。此言上虽明，下犹胜之效也。臣出之后，恐必为用事所逼，身死而功不成，故愿遂进圣传奏事，蒙哀见许。乃心似蒙气复成卦，太阳亲色，此上大夫复阳而上意已也。己卯庚辰之间，必有欲隔绝臣，领不得圣传奏事者。房未发，上令阳平侯凤长至赵房，只无圣传奏事。房亦欲恐，去至新丰，因由上封谥曰：臣前以六月中言，遁卦不效，法曰：道人使去，寒涌水为灾，至其七月涌水出。臣弟子姚平谓臣曰：房可谓知道，未可谓信道也。房言灾异，未尝不中。今涌水已出，道人当主死，上复何言？臣曰：陛下治人，于臣尤厚，虽言而死，臣犹言也。平又曰： 房可谓小中，未可谓大中也。昔秦时赵高用事，有正先者，非赐高而死，高威自此成，故秦之乱正先促之。今臣得出守郡，自轨孝公，恐为孝而死，唯陛下无使臣色永水之意，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孝。房至闪复上封事曰：乃丙戌小雨，丁亥蒙气去，然少因病历而成消息，戊子亦甚，到午时分蒙气复起，此陛下与正消息杂卦之党并立而争，消息之气不盛，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。己丑夜有环风近辛卯，太阳复亲色，至癸巳日月相搏，此谐音同立，而太阳为之宜也。臣前白九年不改，必有兴亡之意，臣愿出人粮是考功，臣得居内，兴亡之意可去。义者之如此于身不利，臣不可避，故云使弟子不若事师，臣为刺史又当奏事，故父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，不若以为太守，此其所以隔绝臣也。陛下不为其言，而遂听之，此乃蒙气所以不解，太阳无色者也。臣去朝稍远，太阳亲色亦甚，为陛下无难还臣而意逆天意，邪说虽安于人，天气必变，故人可欺，天不可欺也，愿陛下察焉。房去月余，竟征下狱。初，淮阳献王舅张伯从房受学，以女弃房，房与相亲，每朝见，则为伯道其语，以为上意欲用房意，而群臣误其害己，故为众所排。伯曰：淮阳王赏亲弟，敏达好政，与魏国忠，今欲令王上书求入朝，得左住房。房曰：得无不可。伯曰：前楚王朝见事，何谓不可？房曰：中书令石贤，尚书令五路，君相与何同，巧宁之人也，是县官十余年，及丞相为侯，皆久无补于民，可谓无功矣，此由不欲行考功者也。淮阳王及朝见，劝上行考功，是善，不然但言丞相中书令任事久而不治，可修丞相，以御史大夫郑弘代之，遣中书令至他官，以勾顿令徐厉代之，如此防考功事得施行矣。伯俱从房记诸所说灾异事，因令房为淮阳王作求朝奏章，皆持简与淮阳王。石显微思俱知之，以防亲近未敢言，即防出守郡， 显告房与张伯通谋，诽谤政治，归恶天子，挂误诸侯王，与在献王传。初，房献到幽厉氏，初为御史大夫郑弘言之，房伯皆弃世，弘作免为庶人。房本姓李，推律自定为经士，此时年41。